臣不懂得 请听周信芳演唱的《扫松》。 哦，你看，空山绝壁，北风萧瑟，好凄凉人也。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嚣，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节是鸟喧嚣，如今又在那里叫，呵呵，鸟鸟鸟也有听得寒了石木头儿啊头儿，为什么单头到蔡家的石木是令人可恨，我恨头儿啊， 愁，急急跑，急急忙忙到荒郊，何来把松涛这伟大啊年就自交啊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打金砖》。 上帝传口罩喜听分明，今早朝我娘娘起走要花人大要刚问罪变形不等而今也曾把大面子害人要不反叛看不斩要在临门掩过刁民想不忘走南阳东逃家在本水心存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不念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颗小三颗该三分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带孝保定了乾坤不念了你曹小官亲民大真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是太监亲弟们将之一顿华人在就不听谗言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明君要皇儿兄要自狂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落王大胆一步一步随地不怕人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哭秦亭》。